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首先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22号夜间到23号上午，本市会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今天夜间北京市多云转晴的天气，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级，最低气温零下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5%。总的来看，今天的能见度会保持在10公里左右，驾驶视线较好，提醒大家外出的话要注意交通安全。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出行一路畅通。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最新路况显示，目前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 4.2， 属于轻度拥堵级别。来关注一下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东二环的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西二环天宁寺桥到国安门桥北向南方向，还有东三环的分钟寺桥到双井桥南向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快速路方面，学院路北四环中路到西土城路的北向南方向，西直门外大街紫竹院路到西直门桥西向东方向，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的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时速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专家，跟大家伙一起来说一说冬季孩子久咳不愈，治疗对路才是关键。 冬至到，孩子很容易患各类呼吸道疾病，咳嗽更是常见，感冒、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等都会伴发咳嗽。父母着急孩子遭罪，可是您想过孩子久咳不愈的原因吗？孩子咳嗽有黄痰就是有肺火的表现吗？推拿、按摩、食疗，中医对治疗小儿久咳不愈都有哪些特效方法呢？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中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胡锦丽跟您聊聊冬季孩子久咳不愈，治疗对路是关键。 取暖回忆，回忆无效。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中医医院儿科的副主任医师胡锦丽胡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冬天这孩子老咳嗽老不好，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首先呢，要欢迎胡主任，有请胡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锦丽。 欢迎胡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今天呢也是冬至了，到了冬天好像这孩子总是有咳咳老是不好的这个问题，很多家长特别的着急，想出各种各样的，有是寻偏方的，有是给孩子自己吃各种各样的药的。有一些家长啊，确实给这孩子偏方没少试，药也没少吃，但依然这咳嗽老也好不了。也想问问胡主任，在临床上这个看病的患者有没有这个家长特别着急带着孩子找您看，说自己试了什么什么什么方法，吃了什么什么什么药，一直都不好的情况？ 这种现象来看中医的呢就是特别多了，因为好多都是这一般急性咳嗽，在咳嗽在急性期的话，可能用一些西药它很快就控制了，那这个它就不会再反复犯，这种呢很少就来看中医了，往往都是这种急性期过去以后呢，孩子的这个咳嗽呢就是不断但是也不是很严重所以这种就一般就会拖的时间很长一般超过4周以上呢就是属于慢性咳嗽了这种来慢性咳嗽来看中医的就特别多了确实家长在家里边也使尽了好多的这种偏方了，最后其实确实就是这种慢性咳嗽还是需要这种吃中药调理一段时间，那么对于这种孩子的恢复就非常好了。 这个胡主任先给大家普及了一个知识，其实咳嗽它也分为急性的和慢性的。 对，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久咳不愈，老是不停的咳的，超过了4周以上，基本上我们属于慢性咳嗽了。 对，没错。 西医当中啊，一直有这种，比如说咳嗽是由什么引起的，很多这个我们说西医的理论就说可能是炎症引起的。 对 啊，你想问问中医，咱们肯定不是说是炎症引起的，在中医方面，咱们对于这种咳嗽的起因，咱们有没有给它划分一下？比如说是风寒暑湿热什么问题，或者说什么邪入侵了，有可能会引起咳嗽呀？ 确实咱们中医呢讲如果是讲六淫邪气侵犯人体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风寒暑湿燥火这些侵犯人体，那么如果它是在不正常的这种情况下侵犯了人体，它就变成了邪气如果在正常的这种天气变化，那它就是属于六气所以这个导致人体治病了就变成邪气了，就变这咱们中医就称为六淫这个六淫里面都是可以引起这个咱们咳嗽 风寒暑湿热这各种都有可能引起咳嗽， 就是在不同的这种情况下咱们一年四季在不同的情况下这些都可以成为治病的这种邪气但具体情况肯定是要把孩子带来，然后咱们要结合孩子的这种症状和舌脉还有整体的这种状况进行辩证，来给他辩证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专家跟大家伙一起来说一说，如果到了冬季孩子久咳不愈的话，到底应该如何去治，如何去缓解孩子咳嗽的这个症状。因为孩子咳嗽确确实实自己不舒服之外，这家长也跟着特别的揪心。 对，没错， 有的时候尤其是这孩子晚上一咳嗽，说一家人爸爸妈妈睡不着，这爷爷奶奶也跟着睡不着，心疼这小孙子小孙女。 确实有这种情况。这种夜间咳嗽的大多数是跟这个过敏，咱们西医的讲叫过敏这种咳嗽变形哮喘好多是夜里咳嗽出现咳嗽。那么这个呢在从中医来讲呢，往往是这种阴虚，因为在这个夜间嘛，晚上咱们中医的是属于阴夜间是属于阴的，白天是属于阳所以这就如果阴虚了的话，就夜间呢容易出现这种疾病的状况那么出现咳嗽这个夜间比较剧烈这时候确实是会影响孩子的睡眠那么好多家长就比较着急这个呢我们也会如果家长带孩子来看病的话，我们也会结合孩子的这种舌脉还有这种其他的这种表现有没有这 种出汗盗汗的这种现象结合他的这种舌质还有舌苔的这种情况，我们进行辩证的这种中医的调治，好多孩子呢是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治是可以好转的。 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让胡主任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其实孩子久咳不愈肯定是有一些小偏方小窍门能够帮助他缓解的，到底有哪些可能适用的范围是比较广的，还有哪些在网络上流传非常广泛的它不一定真的有效，咱们待会儿的节目当中也让胡主任和大伙儿好好的说一说。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视频和今日头条的手机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这两个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下面呢，还是跟大伙儿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资讯之前啊，我们还有一个互动有奖的小问题要送给大家伙儿哈，大家伙儿参与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为大伙儿送出的这个小奖品。那今天的这个互动问答题目啊，我们这个不是说选择题让大家答答案了，我们是想让大家伙说一说，分享一下给孩子治疗咳嗽您自己认为非常有效的小偏方到底是什么。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一方面呢咱们分享一下这个方子看看到底好不好用，再一方面让胡主任也帮咱们把把关，咱们一直在试的这个小偏方到底管不管用。如果真的管用的话，希望把这个好的偏方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如果真不管用，可能我们说这是刚好凑巧了，孩子说用了这偏方好了之后咱以后就别老用了，因为有可能我们说这偏方用坏了还会延误宝宝的病情。 对，没错。 好，那大家伙有什么样各种各样的小偏方关于治疗咳嗽的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健康加油站为新老听众送福利了，参与有奖问答就有机会获得免费寄生用品两盒，如果没有获奖，你也可以随时通过手机登录京东到家北京免费寄生药具发放门店免费领取，只需要在线支付8块钱的快递费。更多领取方法您可以随时关注我爱问医生微信公众账号，在菜单当中点击药具领取来了解一下。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俗话说得好，冬至一天养好，来年整年健康。冬至之后阳气缓缓回升，白天慢慢变长，是阴阳转化的关键节气，也是夏病冬防冬病冬治的最好时机。所以古代的时候冬至也寓意为新生命的开始。冬至是养生的最佳时机，主要是因为气始于冬至。因为从冬季开始，生命的活动开始由衰转盛，由静转动。这个时候科学养生有助于保证旺盛的精力而防早衰，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冬至时节饮食宜多样，谷、果、肉、蔬应该合理搭配，适当的选用高钙食品。每年冬至，关于吃饺子还是吃汤圆总是争议不断。其实啊，饺子和汤圆都具有很好的补阳防寒的作用。根据北京市最新的居民膳食营养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地区的居民深色蔬菜、水果、鱼虾、奶类的摄入量都是低于推荐量的。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不同年龄阶段各有所需的这个侧重营养膳食啊是不同的。北京市成年人应该增加深色的蔬菜、水果、奶类，调整肉类、鱼虾类的比例，并且应该根据个人的体质和爱好制定科学的运动方式。老年人的饮食应该细软，少量多餐，多选择一些优质的蛋白类食物，例如鸡蛋、乳制品、瘦肉和大豆等，并且应该进行有氧运动和适量的抗阻运动，从而来延缓肌肉衰减，不过度的减轻体重。 中国首部关注结直肠癌晚期患者的音乐剧《爱在一起》19号在北京上演，近200名结直肠癌的患者和300多名观众一同观看了精彩的演出。根据了解，《爱在一起》是一部讲述结直肠癌患者生命故事的原创音乐剧，主旨在于鼓舞广大的结直肠癌患者面对癌症积极治疗，永不放弃，同时也呼吁全社会给予结直肠癌患者及家属更多的理解、支持和关爱。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本系列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联合制作播出。为大伙儿邀请到的专家是北京中医医院儿科的副主任医师胡锦丽胡主任，跟大家伙儿来说一说冬天这孩子久咳不愈，咱们到底该怎么办。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胡主任跟大伙儿分享了很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的这个孩子久咳不愈，胡主任帮我们分析了有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也说了风寒暑湿热各种邪气入侵都有可能导致这咳嗽的出现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案例，胡主任，这个是这个王女士，女儿呢今年5岁了，特别可爱，说前段时间换季的时候啊有一些感冒和发烧的症状，后来呢这感冒好了，但是咳嗽一直没好，一直咳着不断，说喉咙里面还总有痰，家里的老人说孩子咳嗽老不好是因为肺热，就想问问胡主任，这中医角度咱们来看看孩子久咳不愈是肺热导致的吗？ 肺热导致的久咳不愈是咱们久咳不愈里边的一种情况。这种孩子往往他都是平时食欲比较旺盛的孩子，而且呢喜欢吃这种比较油腻一些的肉食啊，这种孩子容易本身就有胃热，生胃热，咱们那个大便出现这种舌苔厚啊，嘴里的味儿，口气重，大便干，咱们中医讲的这个脾胃和肺是相关联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中医讲这个肺与大肠是相表里的，所以往往这个脾胃的热呢，它中医这个热啊，就是火嘛，它火的性质呢，这个还有火曰炎上的这种性质，就是说这种火热的这种邪气，它都容易往上去跑，所以咱们肺呢又在上面，所以这种呢，就是特别容易导致这个脾胃的热啊，这个传到这个肺，有肺热啊，这种孩子呢，就是他的这种咳嗽就是容易这个好两天，然后又吃的稍微多一点，又加重了。那么稍微好一点，吃一次饮食或者吃一次这个蛋糕啊，或者这种巧克力吃多了啊，或者肉吃多了，都会引起他这种咳嗽又反复了啊，所以这种现象也是比较常见。这种孩子他咳呢，咳嗽一般呢，这种痰呢，或者他有鼻涕啊，这个鼻涕和痰呢，都是这种偏于黄色的，而且比较粘稠的啊，这种是属于肺热引起的咳嗽 也就是肺热容易引起这种久咳不愈的情况，但是呢，他一般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伴随的症状。 往往都是这种脾胃就是因为他脾胃如果不去控制的话，就会导致这种肺热老反复出现。 好，所以说其实建议这个王女士闻闻自己家孩子有没有这个口气比较大的情况，看看这舌苔的情况。 对， 如果舌苔比较黄比较厚腻的话， 对， 有可能是肺热引起的。 对， 除了这个我们说热有可能会引起这种久咳不愈，也想问问这个胡主任，寒会引起吗？我们一般说这个受寒了受凉了好像容易有这个咳嗽的情况出现，寒也会引起吗？ 这种久咳呢还有一种现象，就是这种平时抵抗力就偏弱的这种偏于这种气虚，咱们中医讲的这个气它是有温煦的作用的这种孩子如果气虚的话，这种温煦的这种作用它这种能力呢就弱，那么这个就容易生寒了嘛这种肺脾气虚的孩子也是 导致他长期的久咳不愈的这种一个原因啊、 嗯 这样的孩子呢，他往往这种咳呢啊、咳声是偏于就没有那种肺热的孩子那么有力了， 咳了那么大声， 对，他那咳声呢就偏于弱一些啊、他呢如果有痰呢，他那种痰呢就偏于这种清晰色白的这种啊，就表现出这种现象、 嗯、 那么他的这种舌面色也是这种偏于这种黄白或者是萎黄的、 嗯 啊，他这个唇呢也是淡的，舌也偏淡的，啊，这个都是这种表现出这种虚象比较明显。 嗯，所以说其实不管是热还是寒，都有可能引起久咳不愈的情况。这是不是也不光是孩子，其实我们大人也是这样。 同样，对，咱们都是具体情况具体的辩证去分析。 嗯 啊， 但是我们跟大伙说了，其实不管是寒和热啊，它都有一些自己的比较明显的特征，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如果是寒引起的久咳不愈，一般这身体的素质可能稍微差一点，比较虚弱的这些朋友，容易是寒导致的久咳。但是呢，一般这胃口比较好，吃的又比较油腻，口气也比较大的朋友，可能就是热引起的这种久咳不愈哈。 确实这样。 嗯，很多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微信上开始跟我们来分享自己的止咳的这些小妙招哈。我们刚才说了，寒也可能，热也可能，看看这个朋友分享的这个小妙招到底是对寒有效。还是对热有效，您帮他看看哈。王秀杰这个朋友说了，他说用三瓣蒜加上冰糖煮水喝，可以有效的缓解咳嗽。咱先说说这方子有没有科学依据吧。 这个在一些家长里边也曾经介绍过， 嗯， 他这个蒜呢，嗯，他我分析呢，它可能是起到一定的这种杀菌的作用， 嗯， 对于这种刚刚比如说刚刚得了这种咳嗽，还在这种感染期的这种小孩子呢，可能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说咳嗽初起的时候，这个但是如果这种对于这种久咳，我觉得就不一定有能够起到这种作用了、 也就是说，在急性咳嗽期的时候，咱可以试试。 急性感染已经结束了，这种久咳的话，这对于这种调理身体的状况，我觉得它的作用并不是很大。 嗯 啊，而且咱们孩子脾胃偏弱啊，如果这种蒜毕竟是属于辛辣的这种食物， 嗯 啊，如果要是老吃这种食物的话，它也是会刺激咱们损伤咱们的脾胃功能。 嗯、 所以对于孩子呢，不建议经常使用这个方法。 嗯嗯，而且我记得之前这个中医的专家也说，其实我们的很多这种调味料都是属于辛辣刺激， 嗯、 都是属于火的， 对对对， 这个 对，属于热性的。 如果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口气比较重，舌苔比较重，由于热引起的久咳， 反而还 就更不能行了吧？ 没错，还是有加重的可能。 嗯，好，还有很多家长担心啊，这孩子久咳不愈，容易呢引起这个我们说肺炎的情况，也想问问这个胡主任，如果孩子真的是久咳不愈，总是咳，会引起肺部的这种炎症吗？ 本身孩子久咳不愈，他就存在一个抵抗力低下的这种状况。 嗯， 如果他有比如说近期有一个新的感染，因为本身他抵抗力弱，就容易有这种感染，反复感染的这种状况。 嗯， 那么这种感染再加上他的抵抗力低下，那么容易得肺炎啊，比没有这种久咳的孩子相对来说容易得肺炎啊。这个但是什么情况下就家长判断他就有可能是肺炎了吗？一般如果他得了肺炎的情况的话，他这个咳嗽会有一个突然的一个加重和频繁，就是比平时的这种咳嗽要频繁，而且咳声也偏于重浊啊。这也就是说，如果家长朋友发现这个孩子比原来的这种久咳这个 咳的严重， 咳的严重而且频繁了，而白昼夜都咳，就是白天晚上都咳，因为既然是这个肺炎存在嘛，它的炎症存在的话，它就是白天晚上都会存在，所以这种咳嗽就是白天晚上都会比较频繁，这种情况就要引起家长朋友的注意啊，孩子是不是有肺炎的这种可能，就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如果他咳嗽的同时又出现了发热的这种情况，也是孩子得肺炎的一个迹象。 嗯，其实听完今天的节目，我发现不光是孩子，我觉得成人也是这样。 其实是 是吧？我们成年人如果是咳嗽突然加重了，而且白天晚上都开始咳，又发低烧的话，也有可能是肺炎了。 对，这样就引起这个家长的注意了。 我相信还有很多家长朋友听过这样的一个疾病，叫百日咳。我们一般说孩子久咳 不育家长都说，哟，这是不是百日咳了？也想问问胡主任，百日咳在儿科它到底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疾病啊，还是说就是指的久咳不育的一个症状？ 这百日咳它确实是另外一种特殊的疾病，它是属于传染病，这个跟咱们平时说的慢性咳嗽是两回事儿，这个不一样的， 不一样哈。 对， 但是他们在临床上的表现都是孩子不停的咳嗽，有没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这种，比如说区别？像百日咳是不是孩子一般还会有这种发热的情况呢？ 对，这个百日咳它是相对来说是更加比较严重，它属于传染病嘛，往往它会有一些接触史，就是传染病的一个接触史，这个比如说孩子幼儿园这个就有这样的孩子得了，这个你才有可能考虑有这种得这种疾病的可能啊，再有就是它的这个疾病呢要更加严重啊，不像咱们这种慢性咳嗽，就是有好多的这种慢性咳嗽，它并不是很严重，所以家长才会给孩子拖得那么久，不去看病啊。他这咳嗽的严重程度也不一样。 有的时候家长还会反映说，这孩子啊，比如说他看个动画片或者干个什么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事儿，好像哎，这咳嗽就一段时间好像就没再出现了。说这个孩子稍微一分心，或者说现在一没什么事儿，感觉好像这咳嗽有点严重了。这是不是也是临床上非常常见？我们说这种慢性咳嗽的一个表现。 这个呢，也是一种情况，就是往往都是一些慢性的炎症，比如说慢性的鼻咽炎啊，这些慢性炎症的一个存在，引起了孩子的一个习惯性的这种咳，就是，我这个注意力集中的时候可能就少一些，想不起来这事儿了，然后，稍微一紧张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呢小孩也比较常见，那么这个也是建议都通过中医的办法进行给孩子进行调治。让他那个得到一个缓解，因为如果这种习惯性的这种咳嗽不去管他的话，也会日久天长，容易引起孩子从习惯性抽动到他引起他真正得这种抽动症，还是增加这个得抽动症的一个风险。所以还是家长还是需要这个引起家长的一个注意吧。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在下半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邀请胡主任和大伙儿说一说，孩子如果真的出现了久咳不愈的情况，尤其是我们说的这种慢性咳嗽，到底应该如何去应对它？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胡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也不要忘了把您治疗咳嗽的小偏方、小窍门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那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节目组为大伙儿准备的精美奖品。下面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伙儿说，冬季孩子久咳不愈，治疗对路才是关键。 取暖回忆 是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1566。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互动和交流，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跟大伙儿分享一下自己治疗这种久咳的小偏方小窍门。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和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同时呢，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今日头条和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 冬至到，孩子很容易患各类呼吸道疾病，咳嗽更是常见，感冒、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等都会伴发咳嗽。父母着急孩子遭罪，可是您想过孩子久咳不愈的原因吗？孩子咳嗽有黄痰就是有肺火的表现吗？推拿、按摩、食疗，中医对治疗小儿久咳不愈都有哪些特效方法呢？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中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胡锦丽跟您聊聊冬季孩子久咳不愈，治疗对路是关键。 健康加油站为新老听众送福利了，参与有奖问答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计生用品两盒。如果没有获奖，你也可以随时通过手机登录京东到家北京免费计生药具发放门店免费领取，只需要在线支付8块钱的快递费。更多领取方法您可以随时关注我爱问医生微信公众账号，在菜单当中点击药具领取来了解一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当中。胡主任，我们下面来看一看大家伙发来的自己治疗这个久咳的小偏方小窍门哈，看看都管不管用。花自芬芳说觉得久咳可以用小金桔做成金桔酱，最后呢再放上蜂蜜让孩子吃或者是沏水喝，还可以用雪花梨中间挖空放上川贝粉，上锅蒸30到40分钟给孩子吃。同时呢还推荐了一个说长尾巴的茄子煮水喝都可以有效的治疗这咳嗽，咱一个一个来说，说了三个方子哈，咱们看看是不是都有用。先是金桔酱，然后金桔加蜂蜜，这个有用吗？ 金桔呢，它其实跟咱们中药陈皮的这些作用呢类似，可以起到一定的这个化痰的作用。那么还有这个 蜂蜜 啊。这个蜂蜜呢它能够起到一个润肺的作用所以说对于这种这种肺热，就是阴虚肺热的这种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小偏方还是适合这种刚刚咳嗽初起的时候如果要是久咳的话，肯定是身体机体就是已经脏腑功能出现了一些紊乱的这种状态，如果你通过这种简单的这两味药的话给它调整过来的话是存在一定难度，存在一定难度。所以因为咱们一般要是来开中药的话，怎么着一个处方也有这个8、9味药十几味药这样的，所以说才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所以说其实也提醒大家伙不要迷信偏方治大病。 一般就是说如果在家这个可以试用是几天，如果不见效的话还是建议 赶快带着去医院， 对，来中医调理 也想问问胡主任，是不是在临床上确确实实会有患者跟您说这个医生给我开的这药不也是比如说这个我们在家的这些跟我在家的这个食物是一样的吗？就多了几味这个其他的药材，我能不能就把这主要的比如说像这个雪梨，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我们说中医开的方子里面其实也有雪梨，我是不是能在家喝点雪梨水就好了呀？ 这个如果症状比较轻，那么可以在家试用其实这个使用偏方也是需要一定的辩证的就是包括是有寒有热还是有痰这些情况也是需要最好是辩证使用如果盲目使用有时候也是不但起不到作用也会加重病情的，也是会有的 像刚才说的这个金桔咱们就建议是 肺热的朋友， 对， 然后可以用一些。哦，那像这个雪梨呢，像川贝雪梨，这个好像也是经典的一个止咳的方子。 对，很经典的一个，这个呢是适用于有痰热的这种， 嗯， 啊，因为这个川贝呢，它是一个清肺化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当然，这个确实在这种食疗方里面，这个算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有效的一个啊食疗方。嗯，那么这个梨呢，它也是属于性凉的，也是属于清热的， 嗯 啊。但是千万就是一定要辩证使用啊，用于这种 痰热的朋友， 对，痰偏黄的这种，而且比较稠的啊，如果看上去孩子的脸啊，经常脸颊比较啊红，比较红有热的这种啊，嘴唇也红啊，舌质也红的这种孩子可以适用啊。如果要是用于这种比较我前面介绍的这虚寒的这种孩子，要用了啊，反而会不但起不到作用，会起到一个反作用的。 嗯，好，还有最后一个，他说的是肠胃茄子煮水喝，这茄子我可是第一次听说，还有止咳的效果。 嗯，这个还真没有， 您也没听说过， 对，没有听说过，这个不一定有作用，我觉得。 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发来了自己的这个小偏方哈，咱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再跟大伙说管不管用。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有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他说呢，这个孩子咳嗽了之后啊，去医院，医生给孩子开了雾化治疗，想问问这雾化治疗是不是相对吃药来说的话，副作用要小一些？除了雾化治疗之外，还有什么好的化痰的方子？希望您给说一说。这雾化治疗是现在孩子治疗咳嗽比较常用的一个方法吗？ 一般雾化呢，也是对于这种咳嗽特别频繁、比较剧烈的这种啊，还有就是这种痰特别粘稠，然后咳痰不爽，然后甚至有的表现出要喘的这种孩子，或者有喘息的孩子，可以选用一些雾化的药物，因为它是救急的这个缓解的这种对症治疗它有的孩子呢，通过这种对症治疗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大多数孩子这个他好的作用还是多一些，然后那个出现副作用情况还是少，但是个别的孩子也会有这个对这种雾化药本身就过敏的出现这种呼吸困难呀，这个喘憋加重的也是个别的也会有那么除了这些雾化的这种方法，咱们中医化痰的这个实际上化痰的方法是很多的，包括咱们很多的这种中药都是这种化痰的中药咱们就很多了包括咱们听众朋友这个用的这种川贝很多枇杷 什么蜜炼川贝枇杷膏 枇杷这种化痰的药很多那么除了药物以外呢咱们还有一些小的这种贴的这种外敷的这种膏药咱们也有化痰的这种小膏药，止咳化痰的小膏药，效果也是有的效果也是很明显的另外呢，咱们还有一些中医的这种理疗的办法咱们通过这种小的这种那个通过这种药物超声的透入治疗起到化痰的作用也是挺有效的另外呢，包括咱们推拿的办法这个都是可以通过这种调理脏腑的这种功能起到一个化痰的作用这些都是一些好的办法吧 刚才您说到了有这个推拿按摩的方法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老咳嗽的时候呢我姥姥因为是这个老医生所以她经常就给我揪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说男生喉结这个地方然后呢揪的红红的她说就能治疗咳嗽这到底有科学依据吗 实际上就是它是适用这种比如说有肺热的这种情况那么就是其实它就是通过这种灸的办法使你这个出痧嘛这种中医这种出痧的这种办法对于清热清肺热是非常有效的好多孩子这种痧出来以后他的咳嗽啊这种肺热也就缓解了那么也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 好这个方法看来是有效的但是还是提醒大家不是所有的咳嗽都可以这个灸一灸出痧的 咱们 还是肺热的适合 对还是通过辩证的方法吧 好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雾化治疗的方法也并不是说一点副作用都没有家长说这个不管什么样我去了医院跟医生说就给我孩子开雾化吧也没这个必要更多的是针对比较严重的这种咳嗽比较急的咳嗽 没错 咱们 望更多的这种雾化治疗， 是 想要让这种久咳，也就是说其实咳的不是特别严重，有一声没一声的这种咳，但是老也不好的情况，这雾化治疗可能就不太适用了。 对，这个也是分情况，如果他是那种过敏性的，比如说咳嗽变性哮喘，如果医生考虑他存在这种因素的话，那么可以这个短期用一段时间啊，根据也是根据病情的。 嗯， 那么对于大多数这种就是像比如说这种久咳的原因很多了，比如说是这种上气道的这种咳嗽综合征，比如说是这个鼻咽炎引起的这种咳嗽这个就没有必要通过雾化的这种方式来缓解。 好，继续来看，还有张阿姨在我们的热线上想问问，说外孙六岁多了，最近一个月呢老是咳嗽，一直没好。一开始啊没有痰，只是干咳，最近呢这嗓子里有痰了。有人说这是快好了的表现，想问问您是不是真的？说孩子有的时候啊这痰咳不出来，老是憋在嗓子里，想问问这个痰总是憋着咳不出来的话，是不是对身体反而会有伤害呀？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说哈，先说说这个有痰到底是一个好事儿啊，还是说其实不是一个好事儿啊？ 往往这是一个小孩他这个得病的一个经过，刚开始是这种干咳为主啊，这种其实他这个描述的就是一个上气道咳嗽综合征的一个表现，刚开始的这个是嗓子的一些问题，这个咽炎引起的咳嗽，慢慢的时间长了，实际上他也是这个慢性咽炎，他老不能够痊愈的话，也是抵抗力这个不足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长时间的抵抗力不足，那么它时间久了也会导致这个鼻炎的一个出现，像后期出现了有痰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这个也是出现鼻炎的表现了，那么好多的这个家长咱们分辨不清以为这个在嗓子那儿都以为是这个从肺里出来的痰，它实际上如果好多孩子到这个医院，咱们医生给做检查的时候，我经常就会发现他们的这个痰呢就挂在这个嗓子这个咽喉部这种挂在咽喉部的这个其实是都是从这个鼻腔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鼻后滴漏鼻后往往都是这种鼻后滴漏所导致的这个所谓的痰，实际上它不是真正的痰，它就是一个鼻涕倒流所引起的。 所以说也不是说我们深部的这个痰咳出来到已经到嗓子了就是快好的表现，不一定。 很少，除那种情况的咳出从肺里面从下部出来的痰都是这种气管炎呀，这个肺炎呀，支气管炎这种时候才是从肺里出来的，这个从下部出来的。那这种呢，一般都是在这种炎症比较厉害的这种阶段，它不会这种表现出这种慢性的这种状况。 而且也不会说是从肺里面咳出来就是快好了的表现，也不是这样。 反正这种慢性的这种后期出现的，往往都是上气道上面这个从这个鼻腔倒流导致的比较。更为常见。 好，那第一个问题回答完了，说嗓子里面原来没痰现在有痰了，并不是一个快好了的表现。 对，这其实是应该需要这个给他治疗。 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痰如果是总咳不出来，尤其是很多小孩这个年纪比较小不太会咳这个痰出来，那这个时候呢总是在嗓子这边，会不会对比如说身体或者是对肺部反而有影响有伤害呀？ 如果他老长期在嗓子这里面，最怕的是好多孩子他会咽下去，把这个痰经常他就觉得嗓子上有东西，他就 舒服， 对，他就顺便就给咽下去了，那么这种呢，时间久了，他咽到这个胃肠道啊，会有的孩子会出现这个肚子疼的情况，这个也比较常见。那么影响他的脾胃功能啊，造成这个肚子疼，这也比较常见。那么如果家长发现这种状况了，最好还是带着孩子，尤其是看看中医把孩子这种慢性的这种病给他治好，这是最好的，不要让他引起其他的这种并发的情况。 那对于这种比较小的宝宝，可能自己还不太会咳痰的这样，那是不是就需要家长比如说辅助来拍拍痰之类的？ 这种也是咱们是分，它是从上边来的，就像刚才介绍的，如果是从这个 这个 鼻子， 对，鼻涕倒流引起的，那可能你拍就不一定能起到作用啊。如果是确实啊，这孩子得了气管炎啊、肺炎这种情况，那么他这个痰确实从下气道来的，那么这个是需要家长朋友辅助啊，孩子。这个给孩子拍 拍 背啊、拍拍背来辅助拍痰、嗯。那么拍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手掌的中间一定要是这种半握拳的这种空的，中间要空的，这个这样的话，拍上是在这个脊柱的两侧。 哦，别拍这个，我们说刚好这个脊柱 不要拍正中央啊、要拍脊柱的两侧，这才是肺的这个待的这个位置啊、而且是在肋骨的这个肋缘的上往上啊、这个在那个肋缘往上的这种，就从下往上去拍，这个顺序一定是从下往上，在脊柱的两侧，然后中间的手掌中间是中空的，这样呢，你拍上去啊、又能够 听着声大，但是其实孩子不疼， 听着虽然声很大，但是孩子不会觉得很疼啊、这而且能够起到一个辅助拍痰的一个作用啊、 好。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大家伙发过来的这种小偏方小妙招哈，再让您给判断判断。花字芬芳说了，他刚才不是说了三个吗？咱们一开始说的这个金桔还有这个川贝雪梨，他说这两种啊都是医生告诉我的，最后一个蒸茄子，他说他是在手机上看的小视频学来的。看来这医生告诉你的这手机上的知识不一定靠谱，还是我们得有这个专业的医生来帮您把关哈。啊，继续来看圆圆，圆圆呢说了几个偏方，他说第一个孩子咳嗽的偏方呢是吃一点蜂蜜，说专家提出来治疗咳嗽啊，蜂蜜有一些这个比药物的效果还要好。第二呢是醋，说把醋烧沸腾放凉之后备用，每次服用一小勺慢慢的喝，然后呢每日数次，这个醋说胃酸甘有助于孩子的咳嗽。蜂蜜咱刚才说了是有用的，这醋有用吗？ 他说的醋呢是用于那种酒咳啊、这个它因为酸的嘛，它起到一定的收敛的作用，敛肺的啊、收敛肺气的这种作用啊、 也是有用的， 有一点帮助，但是作用不一定很大 啊。那就是我们其实不推荐大家用醋的方式。 而且对于小孩来讲，这种酸的刺激，他胃能不能承受得住，也是另一个问题。 好，咱看他第三个方子，他说萝卜蜂蜜饮，白萝卜五片，生姜三片，大枣三片，蜂蜜三十克，一起煮水喝。这个有用吗？ 这个它从这个组方来讲呢，它是起到一个调理脾，主要是调脾胃，因为咱们萝卜嘛，它是帮助消化的啊、对于那种也是那种舌苔比较厚，消化有口经常有口气的这种孩子，消化不好的可以适用啊。 对于消化不好的朋友，这个孩子同时还伴有咳嗽， 对对对， 咱可以用这个萝卜。 对 啊、 还 有他还说了这个鼻涕百合羹，然后呢鼻涕也就是马蹄，然后呢百合雪梨，然后呢一起还有冰糖，说适量一起煮水，这个有用吗？ 这个可以考虑使用啊、因为鼻涕啊百合这些都是属于这种清肺润肺的，这种清热润肺的。 而且这个是不是属于是偏凉的方子吧？鼻涕、 偏凉的方子，所以适用于这种阴虚肺热的孩子啊，这种久咳然后痰也不是特别多啊、又是有热象啊、尤其是有这种花波胎啊、地图蛇的这种小孩可以适用哈。 好，田庚他说了一个方子，有名字叫百合蜜，他说呢用百合60克，蜂蜜30克，然后呢把百合洗干净晾干，和蜂蜜拌均匀，入锅隔水蒸熟。他说呢此蜜制百合可以让孩子来吃，它有润肺止咳的效果，还有清心安神的作用，是这样吗？ 可以，可以。 这 个 是可 以 的。 对，因为百合它也是一味中药啊，蜂蜜包括蜂蜜也是啊，确实能够起到这个润肺的作用啊。这个但是呢，也是需要辩证使用啊。对于这种寒的，就气虚引起的啊，这个这种虚寒引起的这种久咳不愈啊，就不建议使用了。 我看出来了，大家伙发过来的大部分的这个方子，其实都是比较适合肺热的， 对对对， 是比较适合的啊。那对于比如说这种寒凉引起的这种久咳，有没有比较靠谱的这种方子推荐一个？ 要如果通过这种食疗啊这种简单的方式的话，那么可以考虑使用这种生黄芪加上 上西洋参这种煮水啊，这种呢给它去补气啊，提高免疫力，可以考虑使用这种小偏方啊。 嗯，那这个黄芪和西洋参的比例，比如说是几比几，大概多少克？ 就抓一小把就可以，一般也就5克、5-6克就可以， 一、哦、比一就行。 对，1:1的比例啊，那么给孩子煮了水啊，喝水也行，然后啊稍微放一小把在这个他的水杯里边带着，然后再接着往里蓄水 啊，有点像是代茶饮， 对，代茶饮 泡着喝就行， 这样代茶饮来喝啊、嗯。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胡主任其实教了我们很多的这种小偏方哈，但是胡主任特别提醒大家伙，其实我们中医啊也是讲究因人施治、因病施治的， 没错， 所有这个偏方适合别人不一定适合您。 对， 如果我们尝试了这个方子啊。即便是我们对症了，比如说我们这个清肺热的方子，我这确实是肺热的症状，然后呢我按照这方子试了，咱试个2-3天效果不是特别好的话，您别再持续的试下去，说这个起效慢我得多试一段时间才行，咱别再耽误了。 对， 如果试个2-3天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没有好转的话，就建议您赶快带着自家的宝宝或者自己去医院看看，咱们这个时候还得寻求医生的帮助。 好的， 嗯，好，那最后呢也请胡主任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吧。节目之外如果大家伙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在中医医院的儿科找到您。 好，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一周一周四的下午和周三周日的上午。 嗯，周一周四下午和周三周日的上午， 对， 大家还可以在中医医院的儿科找到胡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也再次感谢胡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节目最后呢，跟大伙儿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听众，我们的编辑告诉我是王秀杰和花字芬芳这两位朋友。在节目之后呢，我们的编辑会和二位取得联系，告诉大家具体的领奖方式。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脊柱外科骨科副主任医师姚红春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说得了富贵包到底应该怎么办。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儿。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